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叶蓓还没有大学毕业，他在中国音乐学院读大四。96年，他签约了麦田音乐，成为了旗下的第一位女歌手，参与了高晓松个人作品集《青春无悔》的录制。除了和老狼合唱了《青春无悔》之外，他又独唱了三首歌，分别是《B 小调雨后》、《回声》和刚刚我们听到的《白衣飘飘的年代》，词曲都是高晓松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小松演唱的《旧的童年》。 戴眼镜的少年静静长大，那些做不完的作业多简单啊，后来没了老师没人考试多难啊。少年终于长大，那个天黑关门的老张多简单啊，后来没了老张没人站岗多难啊。我还住在那个院，只是没有了伙伴，我的窗户整天都拉着帘，又是一个下雪天，我一个人站在那儿，想着想着竖起领子点一根烟。 因为他的兄弟老狼实在太会演唱，所以呢他永远都不是那个最会唱的人，不过他能够写诗，他能够作曲，他的音乐作品当中那份浓浓的画面感征服了很多的人啊。我们总是会把他的歌曲和怀旧、青春、情绪、温馨这些词呢关联起来。记得他在96年推出的作品集《青春无悔》吗？不经意间触及了很多很多的70后、80后内心深藏的青春记忆啊。他在2010年又发行了一张叫做《万物生长》的专辑，由他亲自演绎一些歌曲。当然，这张碟当中呢，也有一些其他的歌手演唱的作品啊。我个人很喜欢他演唱的《旧的童年》，也就是我们刚刚听过的作品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高晓松力捧的一位快女啊，曾轶可，她的创作能力也很强，不过呢跟她的师父小松一样啊，不太能演唱，不过呢她创作的这部分才华完全弥补了她演唱当中的一些无技巧。我们来听曾轶可《醉天使》。 就是你的样子。

切，全心全意，天天念念。爱就好像昙花一现，说走就会消失不见，幸福在一线之间。 岁的时候常常会说，我们一辈子做好朋友，我们一辈子做恋人，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。可是到了30岁40岁，我们才会恍然大悟，所谓的一辈子根本不能够在曾经那些年纪来说的啊。也许到了70、80才有那样的一种资格说生生世世。